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刘巧儿，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龙凤呈祥，天津市曲艺团国庆相声专场，天津市杂技团经典节目展演等都将会在国庆期间演出。 由天津自然博物馆与北京自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恐龙木乃伊浓缩的生命展正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三楼临展厅进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打卡。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出的是皮肤肌肉完整可见的鹦鹉嘴龙木乃伊化石，这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具恐龙木乃伊，世界上仅存五具。 展厅内，游客不仅能够近距离观察中国第一件恐龙木乃伊化石，还可以透过多件珍贵的古生物动物化石展品，重返古生物活跃的白垩纪时期。此次展出的这具木乃伊化石中的鹦鹉嘴龙头部、脊柱和尾部弯曲呈 S 型，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多处面积大小不等的皮肤鳞片的印痕。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具鹦鹉嘴龙木乃伊化石于2008年在辽宁西部出土，距今已经有 1.2 亿年。鹦鹉嘴龙在我国分布较广，但大部分是骨化石，而这具鹦鹉嘴龙腿部皮肤和肌肉已经石化，但背部和前肢背面的皮肤仍栩栩如生，皮肤表面满是小小的圆颗粒状突起，非常难得。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上宅村位于中国桃乡京东平谷的东部，因为一次考古发现，上宅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名成为北京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名词。1984年，考古人员发现村旁的地面上古代陶片腐蚀皆是，一座小砖厂正在疯狂取土蚕食着遗址，场面触目惊心。他们马上就在现场进行了发掘，挖出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这处遗址经碳十四测年为距今7500年至6000年，是北京地区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著名历史地理北京史学家侯仁之先生得知后兴奋不已，他指出，京东平谷县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研究大有可能与京西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研究后先相继，东西应辉，从而为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城的悠久历史虎增光彩。上宅先民在粘土中掺杂了沙粒和花石粉，烧出了罐、平底钵、圈足钵、盆、碗等，比只会烧罐子的东湖林人进步多了。他们比东湖林人更喜欢对陶器进行美容，在陶器的外表装饰抹压、刮条、压印之字、壁点、马点等纹饰。人靠衣衫，马靠鞍，诗不诗文不一般。施加纹饰的好处在于加固泥条片的结合，使陶器更加坚固，外表增加摩擦系数，便于端举，器物更加美观，增加器物的辨识度，不至于认错。上宅先民制作了大量的石斧，表明当时附近森林茂盛，可以伐较多的树。他们用石凿加工木料，可能已经出现榫卯工艺，用石铲翻土耕种，用石磨盘和石磨棒加工粮食，用石球打怪兽，用细石叶、石醋切肉和射箭。上宅先民和现在的平谷人一样心灵手巧，做出了北京 最早的雕塑品。笨拙的石龟，灵动的石猴，憨厚的陶猪头，呆萌的陶熊头，生猛的石鳄，都在他们的手下创造出来，如同史前动物园。对于他们的用途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因为他们都非常小，体长如同乒乓球，上面有穿孔可以系挂，所以是古人佩戴的装饰品，大概率和现在的手机链或者钥匙链上的装饰物一样。也有人呢认为他们与当时的宗教崇拜有关，尤其是石龟。在中国龟类雕塑品中年代最早，可能是红山文化玉龟的前身。还有人觉得这些动物雕像具有写实意义，联想到上宅还发现有很多的陶响球、石球，认为雕像与球的组合可能是计数工具，在计算的对象后放球，用以计数。尽管它们真实的功能或许永远也说不清，但是都是古人艺术创造的结晶，是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上宅先民是复合型人才，在艺术、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他们是出色的雕塑家，动物造型种类丰富，线条简练，逼真传神，已经不是青涩菜鸟所为，那必是具有娴熟技能的工匠方能制作。他们是朴素的数学家，陶器的周身上纹饰是平均分布的，在陶巴亲手做过陶器的人都知道，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儿，说明他们在施纹之前已经根据器身的周长计算好了纹饰的大小和间距，等分圆周表明他们已有朴素的数学，特别是几何知识。他们有矿物学的分类知识，灰绿岩、灰长岩、河卵石等坚硬的岩石制作石斧、砍砸器、石磨盘、石磨棒，这些用于砸击岩磨的工具。大理岩、白云岩等致密度高、结构均匀、有弹性的岩石制作石铲，那些需要通体磨光用于翻土的工具。质料较软、便于雕刻的黑色滑石制作动物造型。上宅文化是北京首支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在它发现前，北京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至4500年前的雪山文化之间的历史是空缺的。同一时期，中原有仰韶文化，南方有良渚文化，北方有红山文化，上宅的先民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填补了北京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历史的空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和严文明将中国的史前文明比喻成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上宅文化是星斗和花朵中的北京贡献。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来聊聊崇礼骑行攻略。 大家好，我是于越。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那我们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的同时呢，也迎来了这个一年当中的第二个骑行的黄金时期。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铁刷骑行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欢迎孙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健。现在这个实在是太美了，刚好是骑行的日子。 是。但是我看呢，孙健他就是因为天天或者说经常去各种各样的地方骑行，好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凉了，是吧？ 对对对对，现在你比如说像我经常去的，因为我们一直做冬奥的这个项目崇礼赛区，如果大家要去崇礼的话，得穿上小羽绒服了，保暖。 小羽绒服可还行？ 对对对，崇礼其实现在是就跟咱们北京建设一样，真是越来越漂亮，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去崇礼。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秋季骑行攻略就先从崇礼开始吧。